第四十二回，大圣殷勤拜南海，观音慈善赴红海。话说那六剑将出洞门，竟往西南上一路而走。行者心中暗想道：他要请老大王吃我师父，老大王断是牛魔王，我老孙当年与他相会，真个一合情投，交友甚厚。至如今我归正道，他还是邪魔，虽则久别，还记得他模样。且等老孙变做个牛魔王，哄他一哄，看是何如。好行者躲离了六个小妖，展开翅飞向前边。离小妖有十数里远近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牛魔王，拔下几根毫毛狡辩。即便做几个小妖在那山坳里驾鹰牵犬，搭弩张弓，充作打围的样子，等候那六剑将。那一伙撕脱撕扯正行时，忽然看见牛魔王坐在中间，慌得猩红仙、仙红星扑的跪下道： 老大王爷爷在这里耶。 那云里雾，雾里云，急如火，快如风，都是肉眼凡胎，哪里认得真假，也就一同跪倒，磕头道： 爷爷，小的们是火云洞圣婴大王处差来，请老大王爷爷去吃唐僧肉，寿延千计里。 行者借口答道：啊，孩儿们起来，同我回家去，换了衣服来也。小妖叩头道： 望爷爷方便，不消回府吧，路程遥远，恐我大王见责，小的们就此请行。 行者笑道：哈哈哈，好乖儿女，也罢也罢，向前开路，我和你起来。六怪抖擞精神向前喝道，大圣随后而来。不多时，早到了本处，快如风，急如火，撞进洞里，报： 大王，老大王爷爷来了。 妖王欢喜道： 你们却中用，这等来得快。 即便叫 各路头目摆队伍，开旗鼓，迎接老大王爷爷。 满洞群妖遵依指令，齐齐整整摆将出去。这行者昂昂烈烈，挺着胸脯，把身子抖了一抖，却将那驾鹰犬的毫毛都收回身上，拽开大步，径走入门里，坐在南面当中。红孩儿当面跪下，朝上叩头道： 父王，孩儿拜义。 行者道：啊，孩儿免礼。那妖王四大拜拜毕，立于下手。行者道：我儿，请我来有何事？妖王躬身道： 孩儿不才，昨日获得一人，乃东土大唐和尚，常听的人讲，他是一个时事修行之人，有人吃他一块肉，受似彭营不老仙。余男不敢自食，特请父王同享唐僧之肉，寿延千计。 行者闻言打了个诗经道：我儿是哪个唐僧？妖王道： 是往西天取经的人也。 行者道：我儿可是孙行者师父吗？妖王道： 正是。 行者摇头摆手道：莫惹他，莫惹他，别的还好惹，孙行者是那样的人哩。我贤郎，你不曾会他，那猴子神通广大，变化多端，他曾大闹天宫，玉皇上帝差十万天兵，布下天罗地网，也不曾捉得他。你怎么敢吃他师父？快早送出去还他，不要惹那猴子。他若打听着你吃了他师父，他也不来和你打，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缩个窟窿，连山都掬了去。我儿， 弄得你何处安身，叫我依靠何人养老？妖王道： 父王说哪里话，长他人志气，免孩儿的威风。那孙行者共有兄弟三人，命唐僧在半山之中被我使个变化，将他师父射来。他与那猪八戒当时寻到我的门前，讲什么攀亲脱俗之言，被我怒发冲天与他交战几合，也只如此，不见什么高作。那猪八戒自鞋里就来助战，使孩儿吐出三味真火，将他烧败了一阵，慌得他去请四海龙王助雨，又不能面对我三昧真火，被我烧了一个小发昏，连忙着猪八戒去请南海观音菩萨，是我假变观音把猪八戒转来，先吊在如意带上，也要争他与众小的们吃哩。那行者今早又来我门首吆喝，我传令叫拿他，慌得他把包袱都丢下走了，却才去请父王来看看唐僧活像，方可争与你吃，延寿长生不老也。 行者笑道：哈哈哈，我贤郎啊，你只知有三昧火赢得他，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哩。 妖王道：凭他怎么变化，我也认得，谅他绝不敢进我门来。 行者道：我儿，你虽然认得他，他却不变大的，如狼坑大象恐进不得你门，他若变作小的，你却难认。 妖王道：凭大变甚小的，我这里每一层门上有四五个小妖把守，他怎生得入？ 行者道：你是不知，他会变苍蝇、蚊子、葛骚，或是蜜蜂、蝴蝶，并交鹩虫等下，又会变我模样，你却哪里认得？ 妖王道：无虑，他就是铁胆铜心，也不敢进我门来也。 行者道：既如此说，贤郎有手段，实是敌得他过，方来请我吃唐僧的肉，奈何我今日还不吃哩。 妖王道：如何不吃？ 行者道：我近来年老，你母亲常劝我做些善事，我想无甚作善，且持些斋戒。 妖王道：不知父王是常斋是月斋？ 行者道：也不是常斋，也不是月斋，唤作雷斋，每月只该四日。 妖王道：是哪四日？ 行者道：三星逢初六，今朝是辛酉日，一则当斋，二来有不会客，且等明日我去亲自刷洗正他，与尔等同享吧。那妖王闻言，心中暗想道： 我父王平日吃人为生，今活够有一千余岁，怎么如今又吃起斋来了？想当初作恶多端，这三四日戒斋，哪里就积得过来？此言有假，可疑可疑。即抽身走出二门之下，叫六剑将来问： 你们老大王是哪里请来的？ 小妖道： 啊，是半路请来的。 妖王道： 我说你们来得快，不曾到家吗？ 小妖道： 是，不曾到家。 妖王道：不好了，找他假了也，这不是老大王。 小妖一齐跪下道：大王，自家父亲也认不得。 妖王道：观其形容动静都像，只是言语不像，只怕着了他假，吃了人亏。你们都要仔细，会使刀的刀要出鞘，会使枪的枪要磨明，会使棍的使棍，会使绳的使绳，待我再去问他，看他言语如何。若果是老大王，莫说今日不吃，明日不吃，便迟个月何妨？假若言语不对，只听我哏的一声，就一齐下手。 群魔个个领命起， 这妖王复转身到雨里面，对行者当面又拜。行者道： 孩儿，家无常理，不许拜，但有甚话只管说来。 妖王伏于地下道：愚难一则请来奉献唐僧之肉，二来有句话上请。我前日先行驾祥光直至九霄空内，忽逢着祖岩道灵张先生。 行者道：可是做天师的张道灵吗？ 妖王道：正是。 行者问曰：有甚话说？ 妖王道：他见孩儿生的五官周正，三庭平等，他问我是几年哪月哪日哪时出生，儿因年幼记得不真，先生子平熟经要与我推看五星，今请父王正欲问此，倘或下次再得会他，好烦他推算。 行者闻言坐在上面暗笑道：哈哈，好妖怪呀，老孙自归佛国，保唐师傅一路上也捉了几个妖精，不似这一丝刻薄。他问我什么家长里短、少米无柴的话说，我也好信口捏浓答他。他如今问我生年月日，我却怎么知道？好猴王也十分乖巧，微微端坐中间，也无一点惧色，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：哈哈哈哈，贤郎请起，我因年老，连日有事不随心怀，把你生时果偶然忘了，且等到明日回家问你母亲便知。 妖王道：父王把我八个字时常不离口论说，说我有同天不老之寿，怎么今日一旦忘了？岂有此理，必是假的。 跟的一声，群妖枪刀簇拥往行者没头没脸的扎来。这大圣使金箍棒架住了，现出本相，对妖精道： 哈哈，贤郎你却没理，哪里儿子好打爷的？ 那猴王满面羞惭，不敢回事。行者化金光走出他的洞府。小妖道： 大王，孙行者走了。 妖王道：爸爸爸，让他走了吧，我吃他这一场亏了，且关了门，莫与他打话，只来算起唐僧争吃便罢。 却说那行者牵着铁棒呵呵大笑，自见那边而来。沙僧听见急出林迎着道：啊哥，这半日方回，如何这等身效，想救出师父来也？ 行者道： 兄弟，虽不曾救的师父，老孙却得个上风来了。 沙僧道： 啊，什么上风？ 行者道： 原来猪八戒被那怪假变观音哄降回来，掉于皮带之内，我欲设法救援，不去他找什么六剑将去请老大王来吃师父肉，是老孙想着他老大王必是牛魔王，就变了他的模样冲将进去，坐在中间，他叫父王我就应他，他便叩头我就直受。嘿嘿嘿，着实快活，着实快活，果然得了上风。 哎哥，你便图这般小便宜，恐师父性命难保。 哼，不许理，等我去请菩萨来。 你还腰疼呢？ 我不疼了，古人云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你看着行李马匹等我去。 哎，你这下愁了，恐怕害我师父，你去快去快来。 我来得快，只需顿饭时就回来矣。 好大圣说话间躲离了沙僧，纵筋斗云径投南海。在那半空里哪消半个时辰，望见普陀山景。须臾按下云头，直至落家崖上，端肃正行，只见24路诸天迎着道： 大圣哪里去？ 行者作礼毕： 要见菩萨。 少廷荣通报，时有鬼子母助天来朝阴洞外报道，菩萨得知孙悟空特来参见。 菩萨闻报，即命进去。 大圣连衣归命，着定步进入里边，见菩萨倒身下拜。菩萨道：“悟空，你不领金蝉子西方求星去，却来此何干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上告菩萨，弟子保护唐僧前行，至一方乃号山窟松涧火云洞，有一个红孩儿妖精，唤作圣婴大王，把我师父摄去，是弟子与朱武能等寻至门前，与他交战。他放出三昧火来，我等不能取胜，救不出师父，即上东洋大海，行到四海龙王，失雨水，又不能胜火，把弟子熏坏了，几乎丧了残生。” 菩萨道：“ 既他是三昧火，神通广大，怎么去请龙王，不来请我？”“ 啊，本欲来的，只是弟子被烟熏了，不能驾云，却叫猪八戒来请菩萨。”“ 武能不曾来呀？”“ 正是，未曾得到宝山，被那妖精假变作菩萨模样，把猪八戒又转入洞中，先吊在一个皮袋里，也要蒸吃哩。” 菩萨听说，心中大怒道：“ 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！”恨了一声，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灌，唬得那行者毛骨悚然，即起身施礼下面道：“ 这菩萨火性不退，好是怪老孙说的话不好，坏了他的德行，就把净瓶灌了。可惜可惜，早知送了我老孙，却不是一件大人事。” 说不了，只见那海当中翻波跳浪，钻出个瓶来，原来是一个怪物驮着出来。行者仔细看那驼瓶的怪物怎生模样， 根源出处好邦尼，水底增光独显微，视野能知天地性，安藏偏小鬼神机，葬身一缩无头尾，斩竹能行快似飞，文王画卦增援补，长纳亭台半伏喜，云龙透出千般巧，皓水推波把浪吹，条条金线穿成甲，点点装成彩带帽，九宫八卦刨披定，散碎铺遮绿灿衣，生前豪勇龙王庆，死后还驮佛祖背，要知此物名和姓，兴风作浪恶乌鬼。那龟驮着净瓶爬上岸边，对菩萨点头二十四点，即为二十四拜。行者见了，暗笑道：“ 嘿嘿，原来是看瓶的，想是不见瓶就问他要。” 菩萨道：“悟空，你在下面说什么？” 行者道：“啊，没说什么。” 菩萨叫：“拿上瓶来。” 这行者即去拿瓶，嘿，莫想拿得他动，好便似蜻蜓撼柱石，怎生摇得半分毫。 行者上前跪下道：“ 菩萨，弟子拿不动。” 菩萨道：“你这猴头只会说嘴，瓶你也拿不动，怎么去降妖伏怪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不瞒菩萨说，瓶子拿得动，今日拿不动，想是吃了妖精亏，精力弱了。” 菩萨道：“常时是个空瓶，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，这一时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，西园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，你哪里有驾海的斤两，此所以拿不动也。” 行者合掌道：“啊，是弟子不知。” 那菩萨走上前，将右手轻轻的提起净瓶，托在左手掌上。只见那龟点点头，钻下水去了。 行者道：“原来是个杨家看瓶的憨货。” 菩萨坐定道：“悟空， 我这瓶中甘露水浆比那龙王的私语不同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。待要与你拿了去，你却拿不动，待要找善财龙女与你同去，你却又不是好心，专一只会骗人。你见我这龙女貌美，净瓶又是个宝物，你假若骗了去，却哪有功夫又来寻你？你须是留些什么东西做的？ 行者道：“啊，可怜菩萨这等多心，我弟子自禀沙门，一向不干那事了。你叫我留些当头，却将何物？我身上这件棉布之多，还是你老人家赐的。这条虎皮裙子能值几个铜钱？这根铁棒早晚却要护身，但只是头上这个箍是个金的，却又被你弄个方法长在我头上，取不下来。你既要当头，情愿将此为当，你念个松箍咒将此除去吧，不然将何物为当？” 菩萨道：“你好自在啊，我也不要你的衣服、铁棒、金箍，只将你脑后救命的毫毛拔一根与我作当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啊，这毫毛也是你老人家与我的，但恐拔下一根就拆破群了，又不能救我性命。” 菩萨骂道：“你这猴子，你便一毛也不拔，叫我这善财也难舍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菩萨，你却也多疑，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千万救我师父一难吧。” 那菩萨逍遥欣喜下莲台，云步香飘上石崖，只为圣僧遭障害，要降妖怪救回来。 孙大圣十分欢喜，请观音除了朝音仙洞，祝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岩上。菩萨道：“ 悟空过海。” 行者躬身道：“请菩萨先行。” 菩萨道：“你先过去。” 行者磕头道：“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，若驾筋斗云先露身体，恐菩萨怪我不敬。” 菩萨闻言，即找善财龙女去莲花池里劈一半莲花，放在石岩下边水上，叫行者：“你上那莲花瓣，我渡你过海。” 行者见了道：“菩萨，这花瓣又轻又薄，如何载得我起？这一洗翻跌下去，却不湿了虎皮裙，走了香，天冷怎穿？” 菩萨喝道：“你且上去看。” 行者不敢推命，舍命往上跳，果然仙剑轻小，到上面比海船还大三分。行者欢喜道：“哈哈，菩萨载得我了。” 菩萨道：“既载得，如何不过去？” 行者道：“又没个高江蓬围，怎生得过？” 菩萨道：“不用，只把他一口气吹开西陇，又着实一口气吹过南洋苦海，得登彼岸。” 行者却脚洗实地，笑道：“哈哈，这菩萨卖弄神通，把老孙这等呼来喝去，全不费力也。” 那菩萨吩咐盖众诸天各守仙境，找善财龙女闭了洞门，他却纵祥云躲离普陀岩，到那边叫：“晦暗何在？”晦暗乃托塔李天王第二个太子，俗名木叉是也，乃菩萨亲传授的徒弟，不离左右，称为护法晦暗行者，即对菩萨合掌伺候。菩萨道：“你快上界去见你父王，问他借天罡刀来一用。”晦暗道：“师父用着几何？”菩萨道：“全副都要。”晦暗领命，急驾云头进入南天门里，到云楼宫殿见父王下拜。天王见了问：“ 儿从何来？” 木叉道：“师父是孙悟空请来降妖，找儿拜上父王，将天罡刀借了一用。” 天王即唤哪吒将刀取36把，递于木叉。木叉对哪吒说：“ 兄弟，你回去多拜上母亲，我是紧急，等送刀来再磕头吧。” 茫茫相别，暗落祥光，径至南海，将刀棒与菩萨。菩萨接在手中，抛将去，念个咒语，只见那刀化作一座千叶莲台。菩萨纵身上去，端坐在中间。行者在旁暗笑道：“ 嘿嘿，这菩萨省时俭用，那莲花池里有五色宝莲台，舍不得坐将来，却又问别人去借。” 菩萨道：“悟空休言语，跟我来也。”却才都驾了云头，离了海上。白银哥展翅前飞，孙大圣于晦暗随后。顷刻间，早见一座山头。行者道：“ 这山就是浩山了，从此处到那妖精门首约莫有400余里。 菩萨闻言，即命住下祥云，在那山头上念一声安字咒语。只见那山左山右走出许多神鬼，却乃是本山土地众神，都到菩萨宝莲坐下磕头。菩萨道：“汝等俱莫惊张，我今来擒此魔王，你与我把这团围打扫干净，要300里远近地方不许一个生灵在地，将那窝中小兽、区内除虫都送在巅峰之上安生。”众神遵依而退。须臾间又来回复。菩萨道：“既然干净，俱各回寺。”遂把净瓶搬倒，呼啦啦清出水来，就如雷响，真个是漫过山头冲开石壁，漫过山头如海市，冲开石壁似汪洋，黑雾涨天泉水气，苍波迎日晃寒光，变崖冲玉浪，满海长金莲。菩萨大展降魔法，袖中取出定身禅，化作洛迦仙境界，真如南海一般般。袖蒲挺出昙花嫩，香草舒开贝叶鲜，紫竹几根鹦鹉歇，青松树簇鹧鸪喧，万叠波涛连四野，只闻风吼水漫天。孙大圣见了，暗中赞叹道：“果然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，若老孙有此法力，将瓶往山一倒，管什么禽兽蛇虫哩。”菩萨道：“ 悟空伸手过来。” 行者急忙连袖将左手伸出，菩萨把杨柳枝蘸甘露，把手心里写一个谜字， 捏着拳头，快与你那妖精所战，许败不许胜，败将来我这跟前，我自有法力收他。 行者领命，反云光竟来至洞口，一只手使拳，一只手使棒，高叫道：“ 妖怪看门！” 那些小妖又进去报道：“ 孙行者又来了。” 妖王道：“ 紧关了门，莫踩他。” 行者叫道：“ 哈哈，好儿子，把老子赶在门外还不开门。” 小妖又报道：“ 孙行者骂出那话来了。” 妖王指教：“莫踩他。”行者叫两次，见不开门，心中大怒，举铁棒将门一下打了一个窟窿，慌得那小妖跌将进去道：“ 孙行者打破门了。” 妖王见报几次，又听说打破千门，急纵身跳将出去，挺长枪对行者骂道：“ 这猴子，老大不识气道，我让你得些便宜，你还不尽足，又来气我，打破我门，你该个什么罪名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嘿，我儿，你跟老子出门，你该个什么罪名？” 那妖王羞怒，绰长江劈胸便刺。这行者举铁棒价格相还，一番搭上手，斗经四五个回合。行者捏着拳头，拖着棒， 败将下来，那妖王立在山前道：“我要杀起唐僧去哩。”行者道：“哎，好儿子，天看着你了，你来。”那妖精闻言愈加嗔怒，喝一声赶到面前，挺枪又刺。这行者抡棒又战几合，败阵又走。那妖王骂道：“ 猴子，你在前有二三十合的本事，你怎么如今正斗时就要走了？何也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哈哈，仙郎，老子怕你放火。” 妖精道：“ 我不放火了，你上来。” 行者道：“ 既不放火，走开些，好汉子莫在家门前打人。” 那妖精不知是诈，真个举枪又赶。行者脱了棒，放了拳头，那妖王着了迷乱，只情追赶。前走的如流星过渡，后走的如弩箭离弦。不一时望见那菩萨了，行者道：“ 妖精，我怕你了，你饶我吧。你如今赶至南海观音菩萨处，怎么还不回去？” 那妖王不信，咬着牙只管赶来。行者将身一晃，藏在那菩萨的神光影里。这妖精见没了行者，走近前睁圆眼，对菩萨道：“ 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？” 菩萨不答应。妖王念转长啸喝道：“ 捉，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？” 菩萨也不答应。妖精望菩萨披心刺一枪来，那菩萨化到金光，竟走上九霄空内。行者跟定道：“ 菩萨，你好欺负我罢了。那妖精再三问你，你怎么推聋装哑不敢作声，被他一枪射走了，却把那个莲台都丢下也。” 菩萨指教：“莫言语，看他再要怎的。”此时行者与木叉聚在空中，并肩同看。只见那妖呵呵冷笑道：“ 呵呵，破猴头错认了我也。他不知把我圣婴当做个什么人，几番家战我不过，又去请个什么脓包菩萨来，却被我一枪说得无形无影去了，又把个宝莲台丢了，且等我上去坐坐。” 好妖精，他也学菩萨盘手盘脚的坐在当中。行者看见道：“ 哈哈，好好好，莲花台好送人了。” 菩萨道：“悟空，你又说什么？” 行者道：“说甚说甚，莲台送了人也。那妖精坐在臀下，装不得你还要哩。” 菩萨道：“正要他坐哩。”行者道：“ 他的身躯小巧，比你还坐得稳当。” 菩萨叫：“莫言语，且看法力。”他将杨柳枝往下指定，叫一声退。只见那莲台花彩俱无，祥光尽散。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，金命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打打去来。那木叉按下云头，将降魔杵如筑墙一般筑了有千百余下。那妖精穿通两腿，刀尖出，血流成汪，皮肉开。好怪物，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痛，且丢了长枪，用手将刀乱拨。行者却道：“ 菩萨，那怪物不怕痛，还拔刀哩。” 菩萨见了，换上木叉，切莫伤他性命，却又把杨柳枝垂下，念声安字咒语，那天罡刀都变作倒须钩，狼牙一般，莫能退的。那妖精却才慌了，板着刀尖，痛声苦告道：“ 菩萨，我弟子有眼无珠，不识你广大法力，千起垂死，饶我性命，再不敢施恶，愿入法门戒行也。” 菩萨闻言，却与二行者白银哥低下金光，到了妖精面前，问道：“你可设五戒行吗？”妖王点头低泪道：“ 若饶性命，愿受戒行。” 菩萨道：“你可入我门吗？”妖王道：“ 果饶性命，愿入法门。 菩萨道：既如此，我与你魔顶受戒。 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头刀， 进前去把那怪分顶剃了几刀，剃作一个泰山压顶，与他留了三个顶搭，挽起三个窝角丘。 行者在旁笑道：哈哈，这妖精太晦气了，弄得不男不女，不知像个什么东西。 菩萨道：你今既受我戒，我却也不慢你，称你做善财童子如何？那妖点头受持，指望饶命。菩萨却用手一指，叫声退，撞的一声，天罡刀都脱落尘埃，那童子身躯不损。菩萨叫：慧安，你将刀送上天宫，还你父王，莫来接我，先到普陀岩会众助天等候。那木叉灵命送刀上界，回海不提。却说那童子野性不定，见那腿疼处不疼，臀破处不破，头挽着三个揪，他走去戳起长枪，往菩萨道： 哪里有甚真法力相我，原来是个眼样术法，不受甚戒，看枪。 望菩萨劈脸刺来，恨得个行者抡铁棒要打。菩萨指教：莫打，我自有惩治。却又袖中取出一个金箍来道：这宝贝原是我佛如来赐我往东土寻取经人的金锦金三个箍，金箍先与你带了，金箍收了守山大神，这个金箍未曾舍得与人，尽管此怪无礼，与他吧。 好菩萨将箍迎风一晃，叫声变，即变作五个箍，往童子身上抛了去，喝声折， 一个套在他头顶上，两个套在他左右手上，两个套在他左右脚上。菩萨道：悟空走开些，等我念念金箍咒。 行者慌了道：菩萨呀，请你来此降妖，如何却要咒我？ 菩萨道：这偏咒不是紧箍咒，咒你的是金箍咒，咒那童子的。 行者却才放心，紧随左右，听得他念咒，菩萨捻着诀默默地念了几遍。那妖精侧耳揉腮，攒蹄打滚，正是一句能通便杀戒，广大无边法力深，毕竟不知那童子怎的皈依。且听下回分解。